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

顺时针遗忘，等到明天继续放晴，几乎忘记下过了雨，爱在心底留的签名总会慢慢褪去。羞涩的你何时变孤寂，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，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，爱是什么 为你不

小雨打在我的身上，滋润我的心房。

什么它要断 回到从前，有你在

这世界沉溺乐事，让我抛开世间沉闷气，要似那 Superman。